是最低，检举不配合戴口罩的人予以重罚。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下星期一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联合国大会和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不能够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他说，截至昨日，近80个成员国代表专门致函国际世卫组织，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证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他重申，世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嘅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58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15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6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7点，跌1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8.5，跌20.5；阿里巴巴208元，升2元；美团275.2，升2元；盈富基金28.64，升2仙；小米集团27.45，升1毫；京东集团288.8，升8元；快手239.8，升13元；中国平安81.4，升3.5；友邦保险101.7，升1毫；药明生物110.7，升2.5。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4，英镑11.031，瑞士法郎8.657，澳元6.022，加元6.434，新西兰元5.586，欧元9.49。每百日元对港元7.1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56。日经平均指数报28317点，升219点。港金现价报173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41美元，卖出187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车龙大消散。现在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一带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就去到近风力楼。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大坑道下行落去铜锣湾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在丽德村道。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现在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多车，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红磡的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

月二十一号星期五啊， 终于等到星期五啦， 系星期五啊， yeah！ 我港岛啊， 我新界啊，我九龙添啊， 哇，我嚟到啊，我嚟到噶、 啊，有趣， 同埋因为好似你其实讲咧环节系帮助到我记得嗰日星期几。 哦，因為今日係 點歌，全城點歌大行動，我哋已經出咗 post， 就即係俾大家可以將你想留嘅言、講嘅説話、揀嘅歌咧，咁啊可以喺裏邊度話俾我哋聽，亦專門話俾我哋聽，話俾點歌對象聽嘅。 Yeah, yeah, yeah。 今日我哋嘅點歌對象咧，就係、是、呢個格仔導演阿 Mike 導嘅。 Yeah， 呢排喺網上面好紅啦，佢 IG 都已經。棒棒聲咁嚟啦！而家成十萬個 follow 啊，已經 咁亦都即係除咗係嗰個即係個節目嘅內容搞笑之外，亦都有一啲即係好心情嘅嘢，亦都 touch 到大家啦。 係 即係佢早幾集講，即係俾一啲仲堅持緊自己嘅人咁，都見到好多朋友係覺得哇嗰樣嘢好 touch 到自己做緊嘅嘢啊，諸如此類嘅咁。 每集都有啲驚喜啊！ 係啦，即係好似佢係為大家製作咗一個故事，即係唔係就係為自己，為大家製作咗一個咁樣。 系， 咁我又觉得，哦，咁不如我哋就都 致敬一下啦， 系啦，俾大家都可以有啲说话，即系多谢翻啲团队都好啊，咁样。 同埋咧，我肯定一样嘢嘅，我觉得 Mido 系一个好中意日本嘅人嚟，所以我硬系觉得同佢拍困埋会有偈倾， 好玩系嘛， 系啦， 你睇嗰啲嘢有动漫嘢啊， 系啦，会有好多日本嘅元素咯，即系 呢 个 era 流忍者咁样，都已经好充满住日本嘅风格， 有暴走族嘅嗰 part 啦， 系系系，冇错冇错， 你唔好再讲日本啦， 点解？好想去咧 ，我唔知关唔关又睇咗呢个节目是定乜嘢咧？我寻日突然之间脑里边系好清晰出现咗几个字系，我好想放假去日本。 咁得意嘅， 系好清晰咁样出现。 你觉唔觉得你可能系一个 AI 已经俾人控制咗？ 我觉得系啊， 输入咗个指令话俾你听，你好想去日本。 我唔可以对佢，咁咪只眼会变红色，然后爆开。 系啦系啦， 好似刀剑神域咁样。 咁得人惊，你发梦见定系咩啊？ 我瞓觉前咧， 系 即系系自己翻紧屋企嘅过程当中有咁样嘅感觉。 哦， 然后翻到屋企夜晚发梦咧，都发梦自己去咗日本嘅。 哎呀，我都试过。 但系我做咗啲乜嘢，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啦。我唔系善于记得梦嘅人嚟。 嗰样嘢系咧，我会唔舍得起身。我起身咧，如果我发梦见自己去咗日本咧， 系 我起身嗰下系好失落噶。 系。 但明明其實去了很多次噶啦，日本已經。 我記得我醒嗱醒下，我記得嚇喺日本唔知邊個地方，無端有一個人唔知道識有我，我好驚佢嚇醒咗。 係 係咁樣醒。 我想知係邊個，但係 記得啦， 因為你都知道日本有好多明星噶嘛。 係， 我想知係邊一個識有你。可以嚇得醒你嘅， 因為正常是正路嘅，唔係正路嘅，係啦， 道邊 嗰啲係啦，即係啦，唔係正路，亦都唔係明星嚟嘅，但你知佢係一個日本人。 O、okay, K， 但係你去咗幾多次日本啊？ 嗱，細 數唔數到啊？ 細我數到啊，因為真係唔係好多次啫。細個去過一次東京，跟住同屋企人去過一次沖繩，跟住另外同朋友。去过大阪同埋四次啦， 哦， 系咪啊？四次啦。 O、okay, K， 但系你都要去嘅地方都叫做去过啊。 东京、大阪、冲绳啦， 系 啦， 系 啦， 系 啦， 系啦，我都系去过三个地方啫。我有一个同你唔同嘅，我去过东京，去过大阪， 仲有福冈啊， 去过福冈。哦，咁你仲多我个冲绳添。 北九州咯，嗰次玩咗。 O K O K O K， 唔记得中学定大学时期咁啊，爸揸车 系 啊，我嗰时考车牌啊，咁应该大学之后我考车牌 系 喺香港冇揸嘅，咁、 okay. 我不如搵啲地方可以自驾游， 咁、 日本就北九州可以，即系福冈市，咁你可以揸去东面嘅别府啊，跟住再兜翻落熊本啊，咁、样 好爽啊， 咁样样嘅，我记得 我记得我上次系福冈系楞住熊本去嘅，嗰阵时因为熊本城咧。地震咪冧咗嘅，咁、修復噶嘛，咁我特登去即係觀摩下，因為覺得啊、有時呢啲好有歷史價值嘅建築咧，而家你唔睇咧，你真係唔知幾時有得睇嘅。咁所以我就特登去朝聖過咯，咁啊順便去拜訪下福岡嘅拉麵。咁咧拉麵嗰 part 今日唔講咁多啦、之前講過啦、之前講過啦，我哋講下日本吃喝玩樂嘅部分咯，可以。 因为我觉得日本好有趣嘅地方系佢佢大自然嘅景观同埋佢即系城市嘢咧， 都有啊。 哦，系你打个譬如就系，如果你去其他国家旅行咁样先算啦，即系可能你去欧洲嘅咁样，你好难两全其美噶嘛。即系你要去睇自然景观咧，你好少就接触，好难接触到嗰份城市感。咁你要去一啲大城市咧，咁你又好，你又会好系喺嗰个城市入边去玩，因为啲地方太大嘅时候，你又未必会走去荒山野岭路。咁但系日本咧，你就可以喺短短嘅一个 trip 入边，两样嘢都感受到咯。 同埋以我自己个人经验，因为去嘅地方唔多，譬如外国，譬如美国咁同日本做对比啦，呢两个地方都有去过。咁嗰种地方系你去嘅喜欢。或者嗰個感覺係一個 in general 嘅 picture，即係我去美國係我去到我又冇話有某啲好 specific 嘅一個點好想去，咁但係你話佢食嘅嘢咧，亦都唔係話哦，好似我去日本咁，我中意食拉麵，我就會今日食拉麵啊，有 shabu shabu 啊咁。日本嘅比較精細一啲，好 specific 嘅， 係。 但係喺美國嗰邊個 picture 就大啲，哦，我去到真係嗰日晏晝喺 New York。嗰、那個市中心就行啦、其實我唔知行緊乜嘢，但我就感受緊我而家人在美國啦。咁但係喺日本當中，好似我 plan 行程啦，或者我去嘅地方我好知，我攞翻北九州為例嗰陣時，我好知道我喺福岡城市裏面我係要體驗屋台嘅，食拉麵嘅。跟住行啲商店街，跟住当我去到别府嗰边，我就知道我嚟系睇嗰啲血之地獄啊，即系浸温泉嘅一啲自然嘅嘢。咁去阿苏火山，我就知道我睇火山。咁但系除咗呢个 spot 之外，其实沿途你见到嘅餐厅啊、嘢食啊、人啊、souvenir 嗰啲全部嘅嘢，每一样嘢你都好，你都会想啊。 系 嗰啲而唔系真系咁啱途经，嗰啲途经嘅嘢你都会想睇。 因为佢哋包装大， 咁亦都关一个个人喜好事啦。我觉得即系中意日本文化啦，可能系。 即系你经过一间漫画铺，或者可能经过一间好普通即系卖二手嘅嘢嘅铺头，你都会想入去中入去睇下有啲咩惊喜发现咁。 即系要行街又行街，要睇景又睇景，要睇寺庙又寺庙咯。 嗱，但我问下你啦，即系你去得。个地方涵括得比较广阔，你最中意边一个地方先？边个地域先？或者边一个景点先？ 即系你讲日本啊？ 系 日本其实啊，日本印象深嘅其中一个就系冲绳嗰个水族馆，睇嗰条鲸鲨。 系啊， 我睇咗，就即系前后去过两次冲绳，都有去睇嘅。 呢一个仲喺我个 target list 入边，因为我未考车牌啊，所以我仲未去冲绳。我想自驾游嘅时候可以去冲绳，呢个摆喺我 target。但系我去咗大阪嗰、那个海游馆。 大阪嗰我唔記得冇， 但係就應該冇沖繩嗰個咁正嘅。我估應該點都係沖繩。 哦，係啊，冇咁唔同噶，唔同狀態噶，嗰、那個大細都唔一樣，但係都有趣嘅海遊館都。我覺得呢個係幾 impressive， 同埋嗰陣時我去沖繩係好好笑。通常啲人係夏天去， 係 我係冬天去嗰陣時， 咁特別嘅你。 因为嗰时本身系苏梅噶， 哦，跟住 OK， 我仲好记得十大中文金曲本身完咗嗰日嘅第二朝，我就上机去苏梅，点知？苏梅啊，五十年嚟唯一一次打风啊嘛，全部嗰啲游客撤退去内陆，飞唔到，即刻就转机票。咁嗰段时间最平，即刻买到就系冲绳。 哦，咁、okay, 你一般冲绳系阳光与海滩，咁、 okay, 但系又都系日本平就去啦。但系有一样嘢就系冬天去冲绳先有机会睇到，就系出海睇座头鲸。 哦、 夏天睇唔到嘅， 你有睇过嘅，亲眼见过嘅， 见到条尾已经好好彩噶啦，见到条尾，见到唔止一次咁样， 好开心哦、啊。 系啦，佢就嗰个季节一月啦，佢哋就真系南迁落到嚟嗰边嘅海域之后，佢哋去唔知啊交配定乜嘢咁样，类似咁嘅原因，咁就嚟到，所以嗰段时间先至会睇到。 O K， 嗰个活动就季节限定啦。 我最幸福都净系去过奈良睇鹿咋。仲要俾佢哋咬 內輪鹿丸，我就知道。我睇過， 哇！真係毒到咧，唔想同你傾偈啊！即刻收線啊！ 跟住我好得意喎，即係日本，我可能好中意動漫嗰啲諸如此類嘅嘢。咁你去城市 shopping 啊嗰啲會有，但我印象深嘅啱啱講嘅嗰兩樣，同埋去別府嗰度，你見到成個海邊嘅小市鎮咁。全部都是煙嚟嘅，跟住睇嗰啲血池地獄嗰啲咁樣，全部其實我印象深刻。 齋睇嘅啫，冇一浸嘅。 嗰度好似有，但你唔會咯。 哦 ，OK， 我記得係啦。你通常都去翻自己住嘅 嗰度慢慢浸啦，咁樣 都係啲自然景觀嘢，我記得多啲。 Okay, 譬如阿蘇火山又係我會記得個畫面咁樣樣咯。 OK， 自然嘢我記得咯。 啱啱講到呢個位置，我想告解一樣嘢嘅，就係、是、你話你好讀啊嘛，你應該唔會夠我讀噶啦，因為咧我去日本咧做過兩樣好羞恥批嘅事情，真係喺日本先敢做，我同你講。一次就係我喺。环球影城大阪嗰嚿买咗进击的巨人嗰件袍 哦， 因为嗰阵时啱做紧进击的巨人嘅 event 啊，嗰度我买咗嗰件袍之后，同我老婆两个人着住喺大阪嘅心斋桥行路，一路行一路俾人望， 我觉得， 但我哋如入无人之境。 我覺得呢個小兒科，你香港旺角彌敦道著住行，我就覺得咩啦？ 係啦， 因為你喺日本嗰個文化都 好合理啊嘛， 都仲好合理啊。 但其實喺心齋橋係唔會有人 cosplay 咁樣行噶嘛，真係。 但就算出現都覺得哦，你 cosplay 都 OK 啦咁樣。第二件咧，第二件羞恥 pay 嘅事情咧，就係我喺呢一個清水寺，買咗嗰件叫做咩啊？銀雲咧，佢哋咪有一對嘢嘅，即係嗰對叫甄選組啊，係啊，係甄選組，即係唔係銀雲入邊嗰個，係本身日本嗰、個時期真係有一對嘢叫， 即係參考咗嗰個原 型。係啦，係啦，甄選組，跟住我就買咗佢嗰件組嗰件羽織啊，嗰件袍啊，即係當然唔係真係咁靚噶啦，即係其實都係流嘢啦。 系 又披住行上去清水寺，一路行一路影相，跟住又系俾人望住，即系我谂啲日本人觉得好奇怪，即系正正常常都系着嗰啲浴衣啊咁样啊，点会着嗰件咁样嘅真选组嗰件披行啊？真系 唔惊俾人， 真系自从呢两次之后，我就冇再做呢啲咁傻嘅事情啦，因为开始大大下个人有羞耻之心，系啦。 我而家大大下反而个人咧冇羞耻之心，我好想下一次如果再去日本要买一个 cosplay 着嘅衫，就乌野排球队。 哎呀，我想 上次我哋讲嗰个， 我喺 Jump 嘅商店见到好靓。值得买， 系啊，即系一套作品，我之前讲过，即系排球少年咧嗰件衫咁样，系、所以冇啊，而家发紧梦咯，我谂好多朋友都系等咗，即系饿咗好耐去旅行咁样啦。特别系如果你喺 social media 嗰度见到啲人分享佢去旅行嘅状态嘅时候咧、你应该都系会啊， 就埋佢啦，就埋佢啱， 就埋呢下，就埋呢个人啦，呢、這个人啦。但系佢做紧嗰件事，我系想试嘅，即系徒步去行。在日本不同的地方，是吳業坤啊。 路上有数百公里，难预计将怎么收尾，会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旅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与悲。途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遇上了选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选了都也得。 日本啦，用咗18日左右挑战啊。呢、這个叫做东海道53次，即系徒步由呢个关西行到去关东嗰度，好似话成500公里。好远 徒步大佬。 系啊，咁啊之后翻嚟香港就推出咗呢一首作品，有吴业坤嘅作品啊，歌名叫做《一路》。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台湾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日前开始暂停运作，特区政府发言人发新闻稿进一步解释，说台风近年的连串行径严重破坏港台关系，经贸文办难以达到成立目的，同时为保障驻台香港人员的安全和权益，因此决定暂时关闭经贸文办，所有香港人员已经返港。发言人话，台风近年多次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对港台关系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当中推出所谓援港专案，在单方面在策进会下设立所谓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为暴力示威者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人提供支援。台风的挑衅行径和协策两会促进港台两地交流合作的原意背道而驰，不符策进进会成立初衷，特区政府对台方的行径表示极度遗憾。一名70岁女子怀疑受骗，先后两次以物业借贷合共被骗去790万元，警方拘捕一名28岁涉案男子。警方说，受害人去年9月接获骗徒的电话，对方自称香港行政法院职员，说事主在内地贪污，事主否认，骗徒将电话转驳至自称上海公安的人士，迫使事主以金钱证明清白。骗徒之后持续联络受害人，通话期间知道他持有两项的物业，到12月底自称特务的贼人先后两次到事主家中押送事主到借贷公司，共借入600万元按揭贷款。受害人按骗徒的指示将贷款存入自己户口，再将户口的资料、银行卡和密码交给骗徒。到今年3月发现借贷款项连存款共790万元消失，报警求助。日本北海道新增727宗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当中包括一宗复阳个案。冲绳县新增207人染疫，再创单日新高。日本政府决定将冲绳县纳入紧急事态宣言，今个月23号生效至到6月20号，令纳入宣言的地区扩大至10个都道府县。东京都新增649人确诊，累计155,600多人染疫，重症患者减少至65人。在北京，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说，包括抖音在内的105款的软件程式涉嫌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数据，要求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预期未完成将会依法予以处置。除了抖音之外，其他的短视频 App 包括快手、茄子、号狗、浏览器 App 包括360、百度、招聘类 App 包括领英等，主要被指未经用户的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提供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等。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说，由于民众对 App 非法获取、超范围收集、过度撒权等侵害个人信息的现象反应强烈，根据网络安全及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资讯等相关法律规定进行有关的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后期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接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是多车繁忙的，龙尾过了几元。九龙方面，在彩虹交汇处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就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车多，龙尾苏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多车噶，龙尾喺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系挤塞，龙尾喺窝打老道。另外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嗰段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丽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两万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五月十一号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6月10号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有冇好挂住我哋以前喺兰桂坊叱咤风云嘅日子啊？ 邦城，你唔好好似讲到我真系同你去过咁先得噶。我明白你系闷咗好耐嘅，我都闷咗好耐。呢段日子咧，深信大家。夜晚有时都会觉得冇得出街玩。好 lonely， 礼拜五嚟啦，点算好啊？点过啊？ 一生一套冇半套不合时，曾经历被骗怎么避免？爱侣在沉默中纠结，你我再冇时容纳疯癫，对我你感情微妙得太新鲜，一切仍然从未开始。

足，要是被讽刺便被讽刺，我都不会理睬，我信任我未来，到未来会开采，载满期望福袋，好心都给拒绝，没有爱亦奉信爱，终必输的比赛，神明未抱着怜爱，人们便更应该爱。 曾比特最新排台作品《我不是丘比特》。有人用错方式去寻找爱，其实都是出自于曾经爱过，好想找回那种甜蜜的感觉。 分你一半的耳筒，分享过寂寞和痛，不理溺爱或痛爱，都想你偶尔会心动。时光的音高翻唱十年，简单爱要极用，无奈天黑黑到再难护送，你要保重。喜帖界难逃变幻，披星戴月到人间，曾经约定却盛慨叹，纷飞烟你蝶怎重返，曾说了再见也都心淡，花火雪散就散，红绿灯中失散，一生所爱遗失于四季间。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配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可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行过了高山低谷里更唏嘘，怀念没凭据，空手而来任时代曲淡去，愿吻别春秋放在心里。 因为失恋曾经听过几多首情歌，有几多首刻在你心里面。 早说好了不要哭，呼吸有害你明吗，漩涡里倔强未看花，不争气浸没预留沙，何以又欠世眷恋气限，怎么了结年瓜，明白虽喜欢你舍不得你，凭勇气可放下。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只配为你落泪，曾经跟你遇见那谁，学爱那谁，渐渐没再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会更唏嘘，怀念来任时代曲淡去，愿继续苦中作乐趣，一路经历春夏跟秋冬盛雨水，仍然明谢你陪同回忆里，曾一追再追。明天不管你喜欢谁，情歌一世伴你尽瘁，从今不理遇见那谁，学爱那谁，仍有我给你伴随，攀过了高山低谷哪怕唏嘘，同步换年岁，一生何求任时代曲淡去，没有让终身美丽减退，愿记住初心似十七岁。 他是 Angela 许靖允，最新排台作品《情歌》之后，在听过很多首的《情歌》之后，其实总会有东西可以拿得走的，有些情歌会教识你不要翻转头了，人要向前望。你有没有向前望呢？ 我没有非要记得你给的温柔，就算是我还看不透，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的車龍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的龍尾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排到近香港單車館，九龍去將軍澳的龍尾就排到落觀塘游泳池地開。路面方面，在港島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東方向的交通非常擠塞，現在車龍排到近港安醫院對開的迴旋處。九龍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窩打老道一段，龍尾去到太子道東近粵港灣。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橋面。清水灣道落去龍翔道方向的交通繁忙，龍尾過了聖若瑟英文中學。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慢車，龍尾近蘇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现在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三圣。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近龙日村。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现在介乎北港至到白沙湾码头段都是车多繁忙。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红磡的德文街因为爆水管，德文街去黄埔方向近文泰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同老师好有用、哦。 展览提供三十几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和资讯平台，还有多场直播讲座。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 Info Expo 2021.com 网站看看。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足一个钟。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萧艳平。 刘俊贤 CY 曾经主持过两季的 CIBS 节目《星球人有话儿》，虽然他患上了自闭症，但是无了他对制作节目的热诚。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要做这个自助互助倡导，我们要先懂得帮自己发声。关于我们第一身感受的自闭症节目呢，真的非常少的，如果由我们自己讲出来呢，相对地说服力大一点。 CY 对于能够成为节目的一员表现得相当兴奋， 扭开心机可以听到我把声，很特别的体验来的，即不是纯粹被访问，直情是可以自己访问人。 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之中，他亦都有所得着， 学习到怎样大家互相配合，同埋例如找 studio 啦、报价啦，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给我去学习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你会怎样评价阿一今天送给你那份礼物呢？ 如果有十分的话，他是爆得的，因为我觉得他是完全我心里面那条虫虫，完全想到我喜欢什么。 我是 Poly 刘日宝，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醒，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客援会。 动作时刻 DSE 迎接联招课程面试，一起做好准备。今个星期请来香港科技大学综合系统与设计学部工程教育助理教授梁淑慧， 还有香港城市大学能源及环境学院副院长李君汉， 分享面试技巧和心得。 其实我们想听的东西不是说我赢了什么奖，赢了什么奖，只是想听他究竟在这个历程里面怎样去解难，怎样去成就。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杜婷、吴宝成主持《奋发时刻 DSE》。 一街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点啊？点啊？ 点啦？ 点啦？ 快啲点啊！今日 系啊， 好紧张啊！ 系啊， 我亦都有好多嘢同佢讲啊！ 真的吗？ 真的真的。 系啊，今日你嗰个都比平时长，多嘢想讲。 冇错， 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啊，由乜度啊？ 系啊，格仔度，即系呢个 era 自肥企划嘅导演。 嗯，系咁啊！大家如果继续有咩说话，又或者有一啲歌觉得好啱嘅，想送俾佢嘅，继续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话俾你听啦。 嗱，今日真系争分头啦，你想你讲先定我讲 先？你先啦，你咁多， 多谢你。 系啊，我哋听下咁嘅斌啊，写咗啲咩说话送俾阿 Mike 度咧？听下啦， 亲爱嘅 Mike 度。老实讲啊，我都冇睇电视好多年噶啦。屋企嗰部电视买翻嚟咧，主要都系睇 YouTube 啊，同埋 Netflix 嘅。直至到最近咧，网络世界终于都出现咗一次现象级嘅讨论，正正就系关于 Era 自肥企划，又或者系同温层嘅效应啦。不论喺 Facebook、IG、论坛，甚至睇新闻报道啊。有七成时间我都会见到关于这个电视节目的资讯，当中有正面的亦都有负面的。作为一位香港观众，打从我自己有经济能力去订阅串流平台之后，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与其浪费时间看香港的电视节目，倒不如看下 Stranger Things 啊、莫测高深一女生啊这类的剧集。有时我都会睇下 The Circle 呢一类嘅实景真人 show 嘅，起码喺制作上、桥段上都能够引起反思，又为到我嘅生活注入新嘅能量。而喺 Era 自肥企划开播嘅时候咧，除咗完美翻拍出 Eva 嘅片头之外，其实我都冇乜特别去留意节目嘅内容，因为我觉得扯，片头落足心机啫，但系节目内容咧就好难维持到咁有创意噶嘛。所以我都冇乜特别去追睇呢个电视节目，直至到有一日喺网上见到凤凰不死鸟 D 哥仲地陷之计嘅片段，就突然勾起咗我对呢个节目嘅兴趣啦。无他嘅，因为我感觉到制作团队同大部分八九十后都系一样，过住同样嘅童年，讲紧相同嘅语言，共鸣就系一件咁简单朴实嘅事情。有人赞，当然亦都会有人弹啦。呢、这个就系公众媒体嘅有趣之处啦。见到有人抨击呢个节目低俗、欠缺社会责任，唔多唔少我都会戥你哋唔抵嘅。因为电视节目要做到雅俗共赏，可以话系知易行难。或者 Era 自肥企划单睇一集半集，系会俾人感觉无聊低俗， 但是慢慢看下去，制作团队的背后动机的确是值得尊重的。尤其是看到第十集的中华白海豚，就相当有保育和教育意义了。我深信香港没有多少电视 crew 会愿意花一整日的时间，就是为了拍一个四分钟的小环节，还要不包保有结果的。毕竟这几年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幅减少，不时都会见到他们搁浅啊，又或者是濒临灭绝的新闻，所以说你要去拍啫，都未必一定俾你拍到中华白海豚的嘛。但最后你捕捉到中华白海豚的镜头，绝对是热血和梦想换取回来的结果。这份奇迹就好像是当真所讲一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没人可以断言什么是无可能的。所以最后我想点一首 DJing 的《星马力诺之心》给你，只要一日拥有梦想，一日坚持向前行，就是成功。一位普通的电视观众奔神上。 像败不者，毁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上，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痴心参加者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胜仗再负。顽强旧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后的悲，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虽吓人，往后最更不稳，想做炮灰的那群，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心，要做个更好的人，还天天发奋，情爱不光临，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悠长人生。 热血啊你！ 热血，你啊劲啊！诶，真情否白咁样， 系嘛？你有冇咁热血先？ 我冇你咁热血嘅，但系都我觉得有啲唔知咧。睇下听听下听下写咩咩俾 Mike 度。 亲爱嘅 Mike 度，你好啊！首先要戴个头盔。今日写俾你嘅呢封信，成篇都好老土噶，冇办法啦。为咗多谢你，度咗呢个节目俾大家睇啊嘛。有时做观众都系想轻轻松松咁样睇一集节目，但我知道要令观众可以轻松，其实节目嘅制作团队就调翻转一啲都唔轻松啦。就好似早几集，你将幕后嘅花絮剪翻出嚟俾大家睇，睇住你哋成个团队点样度嗰啲桥啊，做事前嘅准备，我真系睇到服咗你哋啊！喺咁有限嘅资源同埋时间，可以无制限咁样执行，而最紧要系咩啊？你哋够贱格，够贪玩啊嘛！就住就唔好玩啦，所以我哋睇嘅都觉得过瘾。而你嘅一句至一直在坚持嘅人，我觉得都系你嘅写照嚟噶。可能喺人哋眼中，只系得今次嘅呢个节目系属于你嘅。但系 Mike 度，我知噶，我真系知噶。由五年前你做助理编导拍悭啲啦 Baby 开始，跟住去到真 PK 啊，再去到编导做星一啊，然后花姐 Era 又等等等等，一步一步去到依家。可能观众睇唔到啦，但我睇到噶，睇到你系黐线噶，唉，又要老套咁讲啊！见到你咁有火，我都辣着啊！希望你可以继续癫落去啦，因为风雨癫，观众都接受噶。P.S. 个 Death Star 好似几过瘾，有机会我都想试下。近排净系可以上网睇重温嘅《波城上》。 Thank you. 而家咧好想大嗌一句 啊！咩啊？ 华夏神功，凤凰不死了。 佢嗰日翻嚟，系咁扮，系咁剩啊，咁样。系啱啱听啊，又或者嘅狂人叫几多听众同我拣嘅都一样啊！即系嗰句咯，福与癫观众都接受啊！即系希望呢个听众就话希望，即系导演同埋佢嘅 crew 继续即系几黐线都好啦，咁啊。即系观众会继续支持嘅咁样样，咁亦都有啲就我、哦、今日仲有一集好唔舍得啦，要听滴眼水啊咁样样，再留后生滴眼水啦。咁亦都有啲跟得好贴嘅就话送首咩死啦啲青春痘，因为文雪、啊、即系你知做幕后剪嘢嗰啲都系咁噶嘛， 即系 有开工冇收工咧，所以爆仓我听讲咁样。 同埋咧，其实好多人都系想点一首嘅、 嗯， 就系个主题曲啊。 好难啦、啊， 呢、這个冇得播啊，又冇派系咪先？即系公司又要我哋开新嘅节目啊，系嘛、 啊？就好似你翻工啲公司嗰啲老细叫你开新 project 一样咧，咁咁、啊、但系唔紧要嘅，佢哋呢一个团队亦都有一个作品，咁、早几日就出现咗嘅。 呢、這个真系自肥企划嘅其中一大贡献啊，可以话系。 喺寻晚嗰集我未睇，我想睇下佢哋点样公器私用。I'm loving you all day I'm loving you all night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 Baby 晒乜气油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朝早仰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睡到三点，想起 last night 期末次，你叫我最痛快过回忆里，每次与你冷战喊过再饮醉。当初天真想衷心跟你老去，哭泣的声音尽在我心里。Girl you bring me down， 活在回忆中死去。人海中谁等待 I love you, say you too 求你对我真心 I'll do everything for ya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 Baby 晒乜气油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朝早仰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Miss you all day all night, Shawty, how are you doing？ 总会想起天真讲过同你结婚，想你为何蓝剔不服我？跟你遇见令我一生改变 ，getting better。到海角天边跟你浪漫相见，已时过境迁，不再玉白相见。想起跟你嘅 history 或会抑郁一世，回忆中寻找你。I miss you, so do you。 听下呢首啊，喺个即系节目里边193去，即系佢希望有嘅一个作品拍埋 MV 咁样样啦。 冇错，揾埋两位女神啦去支持啦。睡到三点啊呢只。 系，亦都有啲听众话嘅，呢四个字都送俾佢成个团队啊。今日完埋最后嗰集之后，可以好好休息、啊。 可能有 OT 咧，之后你又知佢唔开新节目。 先听一节六点半嘅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本地个案连续第五日零确诊，初步确诊个案少过五宗。新增患者系一名29岁印尼女佣，今个月7号抵港，喺何文田九龙维景酒店检疫期间，接受第12日强制检测嘅时候确诊。佢并冇病征，暂时并冇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而系唔系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就有待确定。至于昨日公布在深圳确诊的18岁香港女子，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更多的资料。患者留港期间，除了住在薄扶林道宝翠园一座，在上个月29号至今个月5号期间逗留在坚尼地城香港中院宾馆。这间宾馆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患者的屋企人暂时未有确诊或者初步确诊。

呢一首是 The Hurst 的《千世书》，不过是由 DJ 蔡去做这个 remix 的。他向来的作品都是一些 funky 的，所以听到现在这个版本就会有这种 mood， 但乐器上面也不会走得太远。以前我不太喜欢 remix 作品，觉得影响了原作的，但现在就觉得咦，可以给到一首作品有另一个感觉。 Thank you. 坐在长途遥得要命，闭合着眼睛，停于半空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失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步交，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便预计吧。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出浪漫，为那放松轻轻一下。世界半星星，有陌生风景令人很清，三粒砖咁小的旧铺，如搭错车当即兴。坐巴士赶着度假，超级苦恋在你，想准确预计吧，那便预计吧。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再浪漫，未知心心态转化。